即係機場呢、這個嚇、啊，即係梁特嘅行李門事件，即係梁特家族嘅行李門事件咧，其實你牽涉到嗰個機場保安嘅問題。你呢個例子一開，呢、這個缺口一打開，喂，真係好危險啊，係嘛？嗱，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你會睇到呢個梁振英呢一家人咧，係非常之愚蠢，同埋習慣性自然。嗱，曾經有啲報道就話咧。呢、這個梁振英個老婆啊，喺即係禁區外同啲職員、機場職員喺度理論嘅時候咧，又飆咗一句説話，就我女大白粉都唔關你事。 哦， 喂，如果真講過呢句説話咧，撲街啊，真係，係咪啊？都死得啊！所以你睇下，喂，台灣同香港啊，或者同大陸，即係香港同大陸咧，就係越嚟越相似，係嘛？呢種關説啊，走後門啊，用特權啊。甚至乎最近呢幾年咧，我哋經常都會喺個議會裏邊聽到啲官員好中意講一句説話，特別係張建宗最中意講，勞福局局長叫做特事特辦，特別事嘅特別處理，特事特辦，特事特辦呢個 term 咧係來自中國大陸，呢個係匪語嚟嘅。嗱喺《人民日報》即係呢個今日咧，《人民日報》嘅人民論壇有一篇文章叫做《特事特辦咧還是小些好》。今日連無線電視咧都引述呢一個李浩然作者李浩然喺《人民日報》嘅《人民論壇》今日2016年4月11日嘅呢一篇文章，係嘛？咁就提到咧呢、這個特事特辦最好就唔好搞啦，係咪？嗱，呢篇文字你睇下其中有一段咧，喂大佬，好似即係針對梁振英咁喎，講到係嘛？佢話特事特辦性，因為其特殊性，很容易在實踐中走偏變味，被濫用唔用。比如搞舊城改造，不惜違法強拆，重點工程竣工轉剪彩，徵地手續尚未保存，明知環評不過關，卻給項目特殊便利等等。特事特辦不僅可能異化為逃避責任的擋箭牌。還容易成為權力尋租的工具，譬如有的官員打着特事特辦之名，實行私事特辦之事，趁機多貪多佔；有的甚至變相搞利益輸送，以公帑入私囊，以致群眾棄卻特事特辦，腐敗翻翻。因此有人講，特事特辦這把利劍就看掌握在誰手裏。秉持一顆公心，他就能刺破僵化的規則束縛，更為好為民造福。但若心為小狗狗，他就會繞開各種正當規則，破公義而開私門。但呢句說話只係說對了一半，實踐表明好心也未必能辦成好事，正確的事亦都需要正確地辦。現代公共治理規則制度是最基本元素，若動接特事特辦突破既定規則，對制度失去基本敬畏與尊重，則法治社會與法治社會相去甚遠，必然導致違紀違規不斷，社會運行秩序混亂，特權潛規則就橫行啊！即係呢、這個所謂特事特辦咧，係啊，即係中國啊呢、這個官場啊好流行嘅一種做法。但係呢個特事特辦咧，最初嘅意思咧就係話打破一啲城規，係嘛，繞過一啲即係好冗長嘅法律程序、行政手段，係嘛，去解決個問題，即係話要有彈性啊，即係。希望能夠解決得比較快，咁群眾就啊，你唔係打官腔係嘛？唔係即係一個僵化嘅制度啊，你都要特事特辦，特事嘅事就特事處理，不要即係有於成規咁樣。但事實上，特事特辦就係俾你愛嚟做特權啊，嗰個一個藉口。今次。呢、這個機場事件、行李門事件就係、是、特事特辦，係咪？嗱，而家起碼大家有個共識就係、是、做咩要打呢個電話呢？你梁振英係咪？所以我覺得不管梁振英也好，佢嗰個所謂團隊或者特首辦公室啊，呢啲相關人等，包括個秘書長邱騰華， 這個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剛全部都應該拿去槍斃，是吧？你那個政治公關是徹底，即是可以說徹底失敗，包括事後即是這個特首辦發的聲明，還有這個梁振英的老婆和他的女兒發的聯合聲明，全部都是公關災難，是吧？因為你始終沒有辦法答覆個問題，為什麼你的行李會上了機，然後你現在說、這個行李是經過安檢，但是沒有經過他確認嘛，那個行李的持有人還在禁區裡面沒有出過來嘛，那你什麼人去幫他確認這個行李就是屬於個梁仲恩的呢、是吧？那這個就一定是在中間裡面行了特權嘛。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香港的公職人員呢，他出境呢，他是有一種所謂禮遇的courtesy， 有一種禮儀的制度的，是吧？譬如在機場就有一個香港特區政府的貴賓室，所有特區政府的官員、法定機構的負責人，甚至乎名列在可以使用這個機場貴賓室的所有公職人員，包括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是吧？很多人的都可以使用這個特區政府的貴賓室。這個貴賓室呢，就是說你要用的時候，即是你的助理秘書打電話去這個貴賓室、特首今天要出要去哪裡哪裡，要利用這個貴賓室，或者某某人要用這個貴賓室，是不是？即是那些議員，譬如我舉例，我叫我的助理打電話，我明天坐多少 CX872 去三藩市，這班機我要去美國，我會要使用這個貴賓室。我們拿著行李，我們一落車就有人幫我拿行李上去個貴賓室，大的行李要 check in 的，他就幫我拿去 check in， 拿去航空公司 check in， 拿埋我的身份證、 passport、 飛機票、其實就不用飛機票，護照就可以了，跟住幫我拿回張 boarding card 回來，跟住身份證已經幫我辦理了出境，給回張身份證，我所有這些文件給回我，跟住我手提行李就在個貴賓室那裡就可以安檢，跟住呢就搵架車車到你去登機閘口門口。嗱，呢啲係所有公即係公職人員可以利用個貴賓室就得到呢一種咁嘅禮遇同埋服務。據我所知，好多立法會議員就算同個老婆出去遊浮都用呢個貴賓室，甚至可以帶朋友都得。嗱，小弟呢從來冇私人用過呢個貴賓室，我用過這個貴賓室四五次，都是因為立法會有團訪問，有些所謂 duty visit 去訪問，有一團人，然後就要在這個貴賓室就集合，就一起出發，那我使用過貴賓室。但是我個人，譬如我出門，我明天去泰國玩幾天，跟我老婆，那我不會使用這個貴賓室，但我是可以用。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梁振英的老婆其實可能是用得這個貴賓室，但是那天就是他的女兒出門，他的女兒用不用得這個貴賓室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是吧？如果他的女兒都是名列在這個貴賓室，即是機場貴賓室那個服務的、對象的話，他用那裡就什麼事都沒有，明白我說什麼？我得很多行政會議的成員，行政會議的成員得，官員得，公職人員得，法定機構的負責人得，名列在名單上面的人全部都得。咁我唔知道特首即係呢個特別行政區最高首長佢嘅家庭成員可唔可以使用呢個貴賓室出境，我唔知道。但係如果梁振英同埋佢嘅家眷出境嘅時候，佢一定係使用呢個貴賓室。咁頭先我所講嘅所有嘅呢啲手續都有人同你辦，咁你就唔會發生個行李擺喺禁區外呢一個問題，明唔明啊？因為在那個貴賓室裏面，就因為那個行李就是你的，那你沒有了不用確認就會拿給你的了，是吧？那個基本上就等於已經入了禁區的了，車你去這個、候機室，車你的閘口的直情，我們就車了閘口入閘的了。我記得的情況就是這樣。那出境呢，出了境了，原來他拿了個身份證堆了給入境處的了，你明白嗎？出了境了，堆了移民局的了，咁樣㗎喎。我哋嘅經驗就係咁。咁即係換言之，其實你都可以使用呢個貴賓室嘅，有可能咁就唔使搞到咁瀨氣啦，係咪？咁但係就係、你真係打個電話，你話攞即係攞個電同你個女講電話，跟住個女嘅電話就俾個可能俾個職員聽，呢樣嘢就走唔甩㗎啦。所以連阿曾玉成都抽佢水， 在这个民建联的老向营在深圳里面发表演讲，就提到小题大做，没有小题就怎么可以大做呢？屌你真的是吧，你没有这件事小题人家怎么可以大做呢？你说李波事件小题大做，那你不夹李波走， 那就没事咯， 那就没大大做咯是吧。你说我机场行李门事件，即是汤家骅说我都试过啦，我手机在冲绳岛不记得带，他都拿回给我扑你个街的手机来的嘛，是吧是吧，你试下这个行李啊，看看会不会帮你拎啊，是吧。所以汤家骅这些人你咪而家越嚟越睇到佢个即系 身有事，我讲嘅、 啊。喂，个屌你咪即系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啲冚家产啲嘅即系。 到而家仲 喂露出原形。喂，呢件事你竟然够胆同呢个梁振英去辩护，话人即系将呢件事扩大咗， 炒作， 炒作。喂，曾玉成都话俾你听啦，冇小题，又岂可大做咧？系咪？在 AM 七三零寫篇文，仲要 timelines CY 係嘛？唉，而家大家喺度鬥抽水，係嘛？阿唐唐又話：哎呀，我做政務司司長嘅時候，話俾啲仔女聽，你係政務司司長個子女，你係冇特權個噃，係嘛？屌你真係死得啦！呢度有嗱，當然特事淡白特辦還是少些好，今日連電視台都播。连 TVB、CCTVB 都要播呢一段嘢，所以从种种迹象显示，我一个月前在立法会话，你梁振英都大限将至，加加埋埋就是真嘅。下个月十九号起码都要挨我两日先喺法庭，系咪啊？屌你真系，我真系谂起都高兴。有啲人問我，我啲 fans 嚟撐場，喂鬱敏你而家咁 call 煩，又告你普通襲擊，屌你擺明一定會判你有罪啦！睇到啲官嗰啲模樣係嘛，睇到成件案咁，咁我咁啊點啊？你估佢好好受咩？佢坐喺度坐足兩日喎，係咪？一個唔覺意，我屌問唔完，我問三日都得嘅喎，係咪？咁我就係辛苦啲，就係呢個禮拜要準備，係睇下點樣問佢咯，係咪啊？即係。令到大家聽審的人覺得高興，係嘛？屌你，休息一陣。